the phone ring? Why do I even care? How are you all around me when you're not really there? When you're not really there.When you're not on my skin, why do you say you want me? Then tell me you're not coming in. Oh yeah, baby, just come on in. Cause every time I'm with you, I go into a zone. And I remember all the places you wanna go. Take me all the way. Ain't nobody gonna touch it. You're freaking down. Say hi to say 却鸟越醒越久，越等鸟 I love you so Breaking down I find you go I'm sorry. 想起从前的时光。I'll take a chance, I took the sofa where I had your body close to so long, so long. Walk in the house, lights are off. In the closet by the door, there's a coat. I wasn't thinking of you before. Too many rooms in this house, so I keep going out. What the hell is that about?Gotta find a way to be okay. Maybe I'll just take a chance out to the sofa where I held your body close for so long, so long. I'm gonna break the fucking china, cause it's just one more reminder you're gone, you're gone. When I get homeTV on, drinking my glass, better make it strong. Some nights wanna fill this space, the tired dress and a pretty face. Keep finding things that you left on purpose. Did you plan it? Your timing's perfect. Gotta find a way to be okay. Maybe I'll just take a chance on.To the sofa where I held your body close for so long, so long.伤口笑颜，作祟的缘是多把暗和深上线，等我们一世相见，一去难回头的劫，光阴还在原点，还懵懂的花和少年，眉梢眼角带点轻轻轻觉，花儿长发披肩，少年似同学，纯净但也热烈，未经世的花和少年，辗转唇齿之间，嚣张的气焰，醉扣人心弦。 爱做不过实现，再次无非了解，幸福那谁铺垫，又把谁祭奠。体谅是对之中的善莫大焉，也懂得虚弱实现儿时的情有可原，有些昨天是今天渴望的明天。那过去的花和少年，隔着青春和我正面背面，笑我庸俗肤浅，一脸不屑下情比金坚，有故事的花和少年在生活里沦陷，花是那个少年值得夙愿，最后沉睡胶卷。浅浅的天，清楚寸寸的剑，长短轻重明显，和情爱周旋。凡此种种，遗落的无言，是谁曾想要把爱爱成禁区和诗篇？谁又留下会把爱爱成账单和苟且？心之念念，那是岁月里的升天。花与少年踮起脚，闭上了眼。 同个方向前进，也许沿路会充满着危机，阻挡了光明。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转身后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见美丽。珍惜记忆，有你坚定的友情，不怕暴风雨。一加一再加一，燃烧着热情。一条心，我和你的绝不保持，结局是精彩可期。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一颗心，我和你的命绝不放弃，结局是精彩可期。

我叫张慧，因为最近呢，我有看了一本《黑石之墓》这本书，我觉得它特别好，因为是那种科幻啊、奇幻之类的。其实我感觉这本书很好理解，因为全篇它其实大半部分都是在陈述这个西瑟，也是女主人公的这个回忆的版本，但是最后几个章节是揭露这个事实的一个发生。当时我还以为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就是吓人的一个鬼故事，当时我读的时候确实是有被吓到，结果后面就没想到这其实是一件特别特别就是活脱脱的谋杀事件，觉得这个写得特别妙，然后所以我就很喜欢。 特别神秘，有一些年代的爱像是没如此期，我路过小镇留下思念你的伏笔，只为了等待那场多年后的相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相恋的雨季长满了诗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摘下我的雨季，培养成秘密。是特别神秘，有一些年代的爱像是没如自己，我路过小镇留下思念你的伏笔，只为了等待那场多年后的相遇。 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四个多人出 去买扫地的呢。 一天到晚 你 还 有多少人？ 你 盯着你这个位置， 我那女朋友真的不知道， 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知道愚蠢无所以警觉，怪心还是会不由自主被支配，聪明的你也知道投入过所以防备，我们自私忽略谁没受过伤犯过罪，说起来岁月反而亲切，沉住其中能长大一点，爱恨的善变和你的不勇敢才真的让我好累，我要的只是 知道，这世界啊，虽然 有一天我会在你的身边见。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here before. Couldn't look you in the eye. Just like an angel. Your skin makes me cry. You flow like a feather. Here. day. Take an angel by the wings, time to tell her everything. Ask her for the strength to stay. Show.

hear it from this one, hear it from that one, that you got someone new. Yeah. I see, but don't believe it. Even in my head, just under my bed, baby, I'm just a fool. No more hashtag booed up screenshots. No more trying to make me jealous on your birthday. You know just how I make you better on your birthday. Oh, do you like this? Do you like this? Do you let down for you, touch you, put you like this? Matter of fact, never mind, we gon' let the past be. Maybe he is right now, but your body still I don't wanna know. 上有点晒，安静躺在沙滩，被风吹过的感觉不想停下来。哦，没有谁安排，生活有太多期待，为芝麻写的精彩 Wonderful life， 我的爱存在 Wonderful life 状态，世界都停下来，就现在，平凡又简单，所有烦恼抛开 ，Say goodbye。我的爱存在 ，Wonderful life 状态，视线都停下来，就现在。平凡又简单 ，Wonderful life 依赖，所有烦恼抛开 ，Say goodbye。 我绝对超

京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李嘉欣，然后我团结了我们社，然后一起去欢乐谷去玩。之前呢，我们课业是比较多，搞得我们真的有些焦头烂额，还有一些比赛啊之类的，特别特别麻烦。因为很难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去了一趟欢乐谷。但是在路上呢，我们出发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结果没想到呢，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因为可能就是那个公交车可能是改路线了嘛，因为我们不是很熟，然后那个公交车就走到了别的路线，跟我们预计的路线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然后就是坐地铁，因为我们有一个室友是在另一个地方等待着我们，但是我们又怕他等着着急，我们就是地铁方向坐反，就特别着急。反正整个一系列的出这种事情真的特别心塞，但是还好有及时的跟他会合，也没有耽误多长时间，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很愉快的度过了一天。 我们已经把自己都丢了，在每次需要的时候，当你大声呼喊，身体也在发抖，却看不到有人向你挥手。我想我们已经害怕了，在每次难过的时候，用力睁大双眼，却看不到出口。面对这荒谬的自由，坐上豪华的车，却开不到出口。面对这荒谬的自由，哎，人总是以为，总是以为，每天每夜每晚没了，你觉得你自己很现实，你以为，而我以为，你知道，坐上豪华的车，却开不到出口，面对这荒谬的自由，哎，人总是会迷路。 的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这次再做不好了，我真的 有人 坑 你，没小弟的呢。 天道啊，你说我这也 因为你这个位置， 我那女朋友 你真 的， 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听好了，老子的名字叫做。 你等待没有白费，我强了500倍，我待在地下太久，难得能透透气，给你看个好东西，筋斗鱼。时代都变了，让我从哪说起，在你得到的记载中我后续是零，修成正果，跟武斗战胜佛，曾经还是手握金箍棒斩妖除魔，后来我来到了这里，不再为花果山，二师弟叫我泡妞，也教会我买单，我有72变，想要什么都能来，我还是喜欢桃子而不是老牛排，谁都有个英文名叫我 Monkey King， 如果 B 代表着胜利，那叫我 Double B， 接受红万位 NBMC 天兵天将 Time to over eat。叫我大名，请叫我美猴王，听到齐天大圣，不管谁见我都得投降，偶尔玩玩金箍棒，给后村耍个武功，看把故事记在心书上，老孙取名为悟空，转眼看我上天入地，引起他们注意，化身为战神，树立的形象并不是我的目的，只是坚持万事不公，讨厌你是不是喜欢糊弄，要知道我早已跳出3000万，一步在无形中，欢迎来到我的地盘，花果山水帘洞，逢年过节的礼物神仙带我来扭转乾坤，天会崩地会裂，我要颠倒这世界，问题诸佛拦不住我满身怒火不会灭，还剩下哪几个没放送，来我的花果山水帘洞斗战胜佛战斗哈，眼睛眨一眨看透他能通天的本领，谁还想试试看，老孙在疯癫中觉醒，这个天天都看不惯，想让我求饶一败涂地，他两个猴毛浑身是戏，天雷劈火出恶毒，我全部杀金光，服不服气，打过神仙拿我没辙，不在三界五行内战无不胜，看我今天大胜归位。全部关你的辈子，头上的紧箍咒慢慢的教会我为人，这再见都愿看我空想天梯的飞神，没见过烟火听闻 So call me a legend， 哎，俺老孙来一妖魔鬼怪想往哪里跑，忙着心跟剧情没时间和你们下棋，脚把不朽的枷锁全部打破，我72变所向披靡，换上新的花旗袍， I go I go， 能上天也能入地， I go I go，决定出境离开世外桃源，只因我愿再不动，让全世界都记住今天大圣悟空，给我无限变大，大到捅破天，就是不愿咽下他们战神仙，挥舞一棒制霸妖魔改一边，叫我齐天大圣光芒闪映天堂，我就踏碎这地牢，孙我天星神立命运，我跳出回一将军没办分回一就算又算，千年3万年我脸上没放弃，就在这决定中决心，再也没人能忘记，全凭着一腔热血也经不起，将破灭身处在一方，我也不惧你计，强过谢你我要战战战打死，我也要向前冲，我是听到一个爆破我就不得孙悟空，

息的太美，像挤满了喧哗，像挤满了挣扎。 是我的，不是你的。Hate is gonna hate,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Jerry. You're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t's gonna stare. I'ma do me, so there. You can do you, I'ma do me. Hey, 不用管我，不会管你。什么应不应该，别放低姿态祈求被爱，你值得更好被他对待，所以不用太乖。手铐没有被锁住， Only you got the key， 不要被禁锢，拜托 拜 托，他的关注像你这么有种，他们都嫉妒、 yeah. 他们都爱乱叫，听了就想要笑，但也不麻木，我走我的路。I'm a lady,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在我生活我是你的， 你的。 那些废话我不听了， 听了。 我是我的，不是你的。Haters gonna hate,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Jerry. Yeah.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t's gonna stare. I'm doing it so bad. You can do you.什么应不应该，别放低姿态祈求被爱，你值得更好被他对待，所以不用太乖。 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在我生活我是你的， 你的。 那些废话我不听了， 听了。 我是我的，不是你的。 Haters gonna hate,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Jerry. You're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t's gonna stay. Yeah. I'm a dreamer, but it's hard to sleep when your head's not in it. I've been restless 'cause you disappeared. There's something missing. The earth is loose under my shoes. There's an angel and he's shaped like you, and I thought I knew him. There's a window.And it's dark inside, but the light was in it. This can't be love. If it hurts so much, I need to let go. I would stand on your feet. And the phone calls that were lost all night, they were lifeboats to me. Our fading scars, just shooting stars. They're here then.

作词许巍，读歌人吴周彤。天空中孤单的飞鸟，墙壁上昏暗的夕阳，总是让你柔软的心轻轻掠过一丝暗影。你坐在潮汐的阳台，让寂寞随黑夜袭来。那曾经闪亮的星啊，为等待已开始暗淡。你坐在潮汐的阳台，让寂寞随黑夜袭来。任那寒冷的秋风肆意，吹乱你为爱等待的心。我曾是孤单的飞鸟，飘荡在远方的天空。如今我已飞得太久，才知道你就是春天。我用力地挥动翅膀，开始寻找家的方向。我用力地挥动翅膀，融进这宽广的天空，化作为你盛开的夕阳，越过遥远的千山万水，来到你寂寞的阳台，温暖你疼痛的心。我是为你盛开的夕阳，越过遥远的千山万水，来到你寂寞的阳台，温暖你为我疼痛的心。我挥动翅膀，找家的方向，找家的方向。 天空中孤单的飞鸟，墙壁上昏暗的夕阳，总是让你柔软的心轻轻掠过一丝暗影。你坐在潮汐的阳台，让寂寞随黑夜袭来。那曾经闪亮的心啊，为等待已开始暗淡。你坐在潮汐的阳台，让寂寞随黑夜袭来。任那寒冷的秋风肆意吹乱你为爱等待的心。

忙却发现身边的事物早已变了模样。我抽着很久不抽的香烟，想着你脸庞，我也望过大海的方向。你想我们是否迷失过方向？你看你在夜里是否向往着远方？又或许独自走在街上，想起那年惶惶的时光，我却还在路上。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哦，脸庞。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我方向，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他们一样。我看见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千赫， 我叫景佳佳，今年20岁， 他是一个身高1.8米的人，然后小时候特别的瘦，到了现在是吃的特别的壮，然后他有一颗小虎牙，笑起来的时候特别的好看，他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帅的一个大男孩了，应该说，对，这个人就是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对，他的名字叫乐乐，景家乐。他一直，我俩年龄相差比较小嘛，一直从小挺照顾我的，包括现在长大之后，我都感觉他现在是属于就对我挺好的嘛，像比一个男朋友都强，特别的贴心嘛，然后对姐姐这了，对姐姐那，反正对姐姐特别好，然后小时候也没怎么打过架，然后小时候是我照顾他，然后现在长大之后是他现在照顾我，就挺好的嘛，一个弟弟。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我的记忆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 属于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 王力宏的唯一吧，啊，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 我不难过吧，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 类似爱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 为你读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 三厘米，作词人玉江，读歌人王玉博。挑个姓，王或李，选个名，最好能容易记。来到人间，寻找一段情，双人旁或者走之底。我也试着留下一些字迹，但我知道半个字都是多余。但愿用尽所有幸运，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见到你，用一秒来团聚，如若我将孤零零交还在人间我最后一口气，那一息有三厘米，裁一厘吹拂你的衣襟，再裁一厘去和你同呼吸，还剩一厘纪念这段情。 挑个心往火里，选个名最好能容易记。来到人间寻找一段情，双人旁或者走之地，我也试着留下一些足迹，但我知道半个字都是多余。但愿用尽所有幸运，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见来团聚。如若我将孤零零交换在人间我最后一口气，那一息有三厘米，在意里吹拂你的衣襟，在在意里去和你同呼吸，爱生意里纪念这段情。 去寻找消失的你，寂静中睡去，孤独中清醒，泪上春阳心满伤，一夜冬雪飘散，一人十里归途，夜未央，回首含笑泪满裳，一夜冬雪飘散，一人十里归途，百年孤独，一别 含笑泪满裳。 作词田小鹏，读歌人左立。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风中的云彩

所以彼此才拼命成